喂，有得你叫詹姆斯部手機識唔識用㗎？ 梗係識啦，打電話、SMS 呢啲絕對冇問題。 喂，而家仲邊有人打電話㗎？梗係玩㗎啦，仲 SMS？ 你唔話落後啲啊？ 部手機嗰個電腦其實佢有無限功能等你發掘，好似上緊畫嘅電影都可以免費睇，唔使裝有線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盃所有嘅足球賽事直播，仲有中日韓港漫都任睇唔嬲喎。 咁爽，咁有冇得睇 ABC？ 啊，醒啊！成人電影閒住睇又得，下載翻嚟慢慢嘆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買返本 Angela 免費魔王極惡下載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後啦。 Angela 免費魔王極惡下載，各大報攤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应该估不到呢， 我们有你吧， 我们有你， 但我不开心咯。 点解咧？ 大家知啦，大家 哦，即系有名你叫自冷师嘛？ 唔好话大家都估唔到，我连推咪我都估唔到你做 live 咯，咁啊，你冇讲过俾我听咯？ 冇啊，嗰啲系特别节目嚟嘅啫。 你净系话俾我听，Kelly 上嚟会讲咯。 咩啊？杰灵公主？ 唔系啊，依家依 我系原本申请上嚟，佢唔嚟，我屌佢个钟头。 我 expect 系已做完嗰两节算啦，今晚唔系。 点够喉啊？ 我知 系嘛？ 系。 你系咪有宣传啊？ 有嘢先啦，讲先啦。咁啊，其实嚟紧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嚟紧呢个礼拜六英超开锣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成个 Regular 先咧，仲有多个嘅特备足球节目。我咁讲，因为佢点解咧？佢又唔系个个礼拜做嘅，一个月先做一次，就叫点子冰冰。啱啱打。本身呢就应该逢星期三出街嘅，咁、因为打风嗰晚星期二啦，咁我哋早就放咗出去，咁、往后大家可以支持呢个节目啦，因为最新嗰集就係啱啱过两日前礼拜二上街嘅、上出街嘅。 好簡單嘅，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所以大家都要支持呢個電視冰冰，係嘛、聽一聽阿仙奴球迷嘅角度點樣去睇佢嘅球隊，或者即係英超啦， 一啲 news 啦， 新聞啦。 UV 啊，我冇記錯。 係啊。是啊 ,EV 啊。 我有听㗎。 我知。 我支持。 我知啊 ,Kenny 系应该成个 Red 架里面听节目最多嗰个嚟㗎。 我应该咁多主持我听最多㗎应该。 唔知。 我乜。 应该系啊。或者可能系直头系个个节目都听㗎。阿的如果你唔系推咩位你都唔会个个都听囉。 我唔会。我好少听㗎反而系。我真系好少听听网台节目㗎。系啊。 哦系咩你咁样倒自己咪嘅。 唔系。 出底你嘅。你知唔知啊？今日完咗同阿杰玲嘅节目之后，杰玲喺 lift 度同我讲咩？你知唔知啊？佢喂嗰、那个阿的咧咁冇 character 嘅，我哋影相嘅时候，点解佢够胆？即系佢可以攞住支利物浦嘅旗嚟影嘅，即系我好匪夷所思啊！咁样啦，咁然后佢就话：，我临走咪讲咗个故事嘅，话妹头嗰阵话问我有冇去 casting， 咁原来 casting 咧就系要嗰个 scenario 咧。就是话要扮系一个曼联嘅球迷，着住件曼联波衫、就要做喜怒哀乐，譬如云佩斯断脚， 喊 波，要喊咁样讲，咁啊， 佢只能够做到嘅。 咁佢就话佢冇去到，佢话就算如果去到，佢会见到嗰张嘢之后，就会同个导演讲：我唔舒服啊，我唔做啦。嗱呢啲咪 character， 我解释俾你听，唔系我解释俾你听啊，即系你问我作为我自己咁计啦，我对利物浦冇乜仇口，OK， 我对阿基又冇乜仇口，你问我真系最大。嘅仇口就系同事嘅宿敌曼城， 但系都唔会攞得起噶嘛，即系正如我都唔会，即系就算我唔系视车路士或者阿仙奴为敌人，咁我你叫我攞住件阿仙奴波衫或者车路士波衫影相，我都会谂好耐咯。 我知你好唔中意讲呢句说话，但系喺我心目中我真系觉得系嘅、我唔系串噶，即系我出自真心。其实我系好。 同情，我真係用呢兩個字嘅。 你老母， 利物浦呢五 使撚你同情啊？ 六年嚟嗰、那個嗰、那個發展， 呢啲咪 漫迷咯？ 呢啲咪漫迷咯？嗱，唔係你同情我，多謝你。 有個你瞄佢咩？ 我講 你，我多謝你，我多謝你咁坦白話俾全世界聽，漫迷係幾咁撲街。我想話俾你聽。你喺我哋班反曼听众心目中咧，已经系曼联球迷嘅最后一根稻草嚟噶。你将自己掹走，大家都觉得你系閪噶啦，你系撑曼联噶啦。但冇谂过你会讲啲咁嘅嘢，因为觉得你系一个人。 唔系啊，我 冇噶啦， 我解释 有你知唔知有听众上嚟攞 T 嘅时候同我讲，佢话：咦，曼联球迷都有好人噶、哦， 好多好有礼貌添 啊。 咦，你咪曼迷的，好有礼貌、哦。 系啊， 曼 假嘅原来冚家铲。所以咧呢个故事讲咩咧？嗱，你冇谂出声啦，唔卵使做。 飙你咪！ 我想讲咧，就用阿的呢个例子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嗰啲有乜嘢叫衣冠禽兽咧？系嘛？睇落去好有礼貌，系嘛？唔讲粗口，以为好有纪律，嗰啲咩公正严明，系嘛？纪律部队，我屌你老母啦！我忍捻咗佢几个礼拜，话俾你听，反曼呢个节目系反曼，同时间咧，我哋 share 紧一个公义。或者一个最追求一个比较平等社会嘅决心，唔系屌晒成个一个警察，我系屌紧个警队，系屌紧个政权，系嘛？系屌紧梁振英，讲粗口都要用重案组调查，屌你老母！几年前系嘛？行人专用区掉强水，你查捻到未啊？ 查到捻， 系嘛？我哋社民连啲兄弟俾人打，你查捻咗未啊？老母 ，what the fuck？ 知唔知点解啊？咁我嗰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又点解啊？喂大佬啊，即係对唔住啊，即係突然之间上头。喂我真係好嬲啊。即係点解我咁嬲呢？又唔好觉得同反曼冇关系。我想讲呢，呢、這个世界已经系去到一个黐撚线嘅地步。係黐撚线到呢係完撚全扭曲。你可以话讲粗口唔啱，但你唔系用一个咁嘅方法去处理。如果你用呢一个标准话讲粗口唔啱，唔应该侮辱警务人员。我想问你，警务人员而家系上帝啊？而家系神啊，封建时代啊，做妈咪屌你老母咯，有乜捻嘢问题啊？ 唔系，我想讲呢啲，你俾我插一插先。 我都话叫你唔好出声咯。 系你斗得几千粮，你就要受呢个果，因为条路系你自己揀嘅。你唔捻中意翻工，但系老母出街，你又可以唔捻做嗰份工。讲真噶， 同意。 你受得嗰份人工嘛？扑街， 同意。 喂，一样道理。 咁我问，我反问曼迷的，曼联嘅球员系咪大老母翻工？应唔应该要大老母翻工？ 所以曼迷嘅角度嚟讲，佢哋唔需要大老母咯翻工。 咁点解你啲同伴要屌佢老母，要屌阿伦西亚老母？你解释。 屌边个？ 阿伦西亚，屌阿伦西亚老母。 屌得唔敢着七号啊！而家 系啊，搞到啲曼迷以为有人加盟，系嘛？冚家铲，嗱，唔好以为我发捻咗癫。其实呢我好捻理性嘅，我忍捻住。喂，讲真，我嘅 唔系我忍唔住好耐啦，但系你 哎，你讲啊，我讲埋先。我嘅身份呢就其实唔系球评家，系嘛，亦都唔系湿鸠网台主持，我只系一个普通市民捻嚟嘅啫。只不过呢你如果话哦，因为哎，你有政党背景系嘛，你有你系社民联嘅，你搞社运嘅，你撑占中嘅，你梗系会咁讲啦。咁呢个固之然啦，但系我真系好简单去讲一个道理啫。呢、這个已经唔系讲紧政治黑白对与错嘅问题啊， 系黐捻咗线啊， 系黐捻咗线啊，即系你可以话佢讲粗口唔啱，你可以话佢应该唔可以屌青年关爱协会，冇问题嘅，你有你嘅政见，正如你捧曼联系嘛，同我捧曼联扑街一样系嘛，即系虽然两个系唔同嘅道路，但你去可以去咁去选择，喂，但系我哋反曼都唔会而家屌你老母攞把刀出嚟行鸠住阿的，系嘛，叫你要讲 who the fuck commander， 我哋都唔会系咪，即系。和平共存嘅，大家互相屌，互相表达意见，希望互相去说服大家，说服唔到嘅咪 that's all 咯。喂，当日阿林老师，林唔系因为我识佢，而林老师当日嗰讲嗰句 what the fuck， 即系话 系 what the fuck， 系 what， 即系你睇人 系， 叫人 都系好强调一啲系 what the fuck，OK，okay？ 继续， 即你唔紧要啦，即系佢意思就讲 what the fuck 啦。喂，即系佢个意思唔系佢屌，即系佢唔系要。侮辱紧警务人员，佢话系一个感叹词嚟嘅。佢感叹词，即系闹人系唔会讲 what the fuck 嘅。 冇错， 系嘛？即系咁样 ，Kenny what the fuck 咁唔会即系 what the fuck Kenny 咁样，即系唔系？ 我哋只会同佢讲狮子，我 fuck you， 系啦，即系我屌你， 系嘛？正常啦， 咁就真系侮辱啦。但系我哋而家咁样玩啫，系咪？喂，佢侮辱乜捻嘢警务人员啊？喂。 警務人員唔撚侮辱得㗎，警務人員而家踐踏緊我哋700万人嘅智慧啊，侮辱緊我哋啊！個曾偉雄係共產黨地下黨員，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尾！嗱，頭嗰半節我你當唔係反問，我真係一定要屌對唔撚住。我話咗咧，我唔開政治節目嘅，但我今日真係忍唔撚到，係嘛？嗱，亦都講。我呢個節目後半節會繼續講，另外之後個第三、第四節就係傑玲公主嘅訪問，所以因為我哋有三節，所以你俾我哋一齊調一節，就咁簡單啦。如果你唔認同呢個觀點嘅，你唔應該識，你應該繼續聽，聽下點解我哋咁撚激動，係嘛？即係好簡單嘅道理，唔係即亦都唔係因為佢哋有出糧啊！的，我覺得都唔係呢個世界唔係用錢去衡量 ，even 冇出糧俾你都好，呢個係你嘅身份。呢个系你嘅角色，你嘅角色唔系根据警察通例，唔系根据一啲死板一样嘅书。我话俾你听，我读法律嘅，你哋班卵样正经警察咧，冇资格喺我面前讲法律。如果你用咁嘅阶级去讲，你讲乜卵嘢法律啊？守护乜卵嘢法律啊？嗰个乜卵嘢法律啊？屌你老母！对唔住啊， 好卵紧要，唔紧要，激动系正常，我都好卵激动嘅，其实已经，唔系我就卑微啲嘅，即系。今日又聽到即係我作為啲廢民咧，咁啊，梗係要屌下天文台啦，真係廢民，真係要屌下天文台啦。今日即係1:45咁就落波啊，咁啊，大家又 今日 琴日 sorry， 琴日屌，即係傻撚咗，即係1:45落波咁啊，要翻工啊，大家咁啊，又屌一屌一餐啦，大家又咁啊，即係我又屌天文台啦，咁啲人又屌柒我啦，又話屌你咁樣一點落你又屌，兩點你又屌，三點你又屌，你班廢民啊，係唔係都屌？即係我又答佢喎，其實即係又同埋嗰個好似警察咁，我屌警察咁計，兩樣加埋一齊啦。我話我今時今日，我哋作為一個廢民，我哋除咗可以屌，仲可以做乜嘢？咁同埋屌完又點呢？我都係發泄下嘅啫噃。我屌完你又唔痛，係咪先？你又冇人落台，你做錯冇人落台，又唔需要負責，乜懶嘢都唔使你，怕囉柚又行，跟住又準時收工。咁我哋作為一個廢民可以做咩呢？咁我好撚燥，咁唯一辦法就屌下你嘅啫。最多最最最多啊，就只能夠係咁樣啫。今日即係你又幾多可悲？ 唔係啊，我覺得個事情分析係咁啊。Kenny， 如果即係你呢個講法咧係啱嘅，點解咧？即係有乜理由咧？個問題嘅根源咧？即係正如有人強姦咗你老母咁樣，唔係你啊，對唔住啊，即係費格遜啦嚇，有人強姦咗費格遜個老母係嘛？咁然後有人去屌鳩個強姦犯，冚家拎你班撚樣去屌柒屌強姦犯嗰個人，乜撚嘢邏輯啫？咪就係咁簡單啫嘛！喂阿哥，你哋明唔明白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算你政見唔同，你唔撐所謂民主，唔撐自由，你覺得呢啲假大空要揾食？冇問題嘅，但我話俾你聽，你揾食嘅過程入面，呢個制度如果變得唔公平，講最簡單嘅 point， 廉潔都守唔住，你講乜撚嘢揾食啫？啱唔啱啊？喂，呢個係最簡單嘅，點解我講廉潔係成為一個問題啊？喂，你睇梁振英今日講乜撚嘢 ？ICAC 嗰個言論講乜撚嘢？佢前幾日啦，唔係今日啦，係嘛？又要重案組調查，又嗰個乜撚嘢公共關係科啊？ 佢叫人道歉， 叫又要人道歉。喂，呢啲係咪就係由上而下嘅壓力咯？阿哥，你系成个政府嘅 head 啫，你系可以咁去做啫，但系你咁样做啱唔啱？啱唔啱规矩系另一回事嘛。喂，阿哥，你要维护，如果你觉得维护警队嘅尊严系可以凌驾于所有所谓嘅香港核心价值嘅时候，你就系捍卫30000个警员而放弃700万嘅市民，与民为敌。你呢咁嘅独裁者，我话俾你听咧，你就算今日坐喺个位好稳。你可以令到好多人驚撚咗，街都唔撚上，而家連粗口都唔撚講， 係啊， 都好。我話俾你聽，你最終一日你都係會落地獄，真係會落地獄。而落地獄咧，唔係講緊你死咗之後落地獄，呢、這個歷史會判斷你。而最後我話俾你聽，呢、這個政權係把持唔住，最終都會冧檔，同曼聯一撚樣，同曼聯一撚樣，係咪阿迪？咪真係㗎，你好簡單啫嘛。喂，你諗一個道理啦，就係、是、喂。依家問題嘅發生嘅始作俑者，唔係去批評政府嘅人啊，唔係林老師講 what the fuck 啊，阿哥，你下下你諗下你今次處理嘅方法， 唔係， 乜撚嘢重案組啊，我屌你老母啦！ 師姐應該咁樣講嘅係話，即係喺林老師呢單事件上，我要咁樣講係話，你基本上將成件事轉移咗視線，以一個道德嘅批判去令到即係去掩飾翻。政府嗰個不公平，呢、這個已經係第一個錯啦。第二樣嘢，你成個警察嘅團隊，你根本避談一樣嘢，而家冇人會夠膽去講噶。 當日嗰個唔係一個退休嘅警察，佢係一個申請緊請假警察，因為佢仲有半年時間退休，但退休之前係可以放長假，你去參與一個所謂政治活動，咁你已經係已經有個政治立場喺度啦。第三樣嘢，梁振英所講嘅就係話，唔可以借用廉署去打壓政府嘅威信。呢個係乜嘢大道理呢？ 佢直情係想取消廉政公署。 咁個問題係，即係話好簡單，你覺得有用嘅時候，你就去維護。好似警察方面，因為係咩啊？係維護緊政府所有嘅利益，包個利益包括喺遊行或者成個政治嘅檢控上。但係影響緊你政府任何機構嘅嘢，你就要去批評去批判。喂，呢樣嘢除咗 OK 所講嘅話，已經唔單止到獨裁嘅地步喎， 即係好簡單啊！ 唔係，而係話已經唔係獨裁嘅地步，係香港特首呢個位唔係你嘅。我想講，就算幾黑暗都好，就算咁樣講都好，嗰、那個位可能你哋兩個唔認同啦。嗰、那個位係阿爺中意話邊個就邊個，唔係話你中意坐上去就坐上去。你今日你要咁樣去做，聽日你咪承受翻個惡果出到嚟咯。 唔係啊，好簡單嘅。如果講翻嗰個劉達強個撚樣咧， 嗰個真係撚樣。 即係我講一個例子，大家明㗎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有留意呢單新聞，你有、你感受，你固然會有好似阿的咁激動啦。但如果你唔係好留意，唔知咩事，我話俾你聽就係、是，正如一個比喻，你同條女而家係冷戰緊嘅，但係你哋嘅關係都係男女朋友嚟嘅。咁你走去同人上床，咁呢啲都係叫出軌。你唔可以話唔係出軌，直至你正式分手咧，嗰啲就叫做逢場作戲。我中意屌邊個屌邊個。呢、这个就系咁简单道理啫嘛，你唔可以唔承认喎、啊，大佬，你因为你当其时嘅身份仍然系警司嘛，正如果你同你条女冷战嘅时候，你嘅身份仲系 A 小姐嘅男朋友嘛，然后你走去同第二个女人上床，唔系道德嘅问题啊，呢、这个系你呢一、这个行为叫唔叫出轨啊，哥，一捻样道理啫嘛，就系、是、咁简单，讲乜捻嘢啫，喂，即系好简单去讲， 但个问题最捻扑街嘅系咩嘛，系而家。一个 OK 所谓成个政府嘅最高位置嘅人，去佢一句说话去决定咗成个道德审判错与对啊嘛，喂系冇辨别个是与非呢个问题啊嘛，呢、这个先系最扑街啊嘛，而佢一锤定音嘅原因系维护紧佢自己利益嘛， 一个不分是非黑白嘅政权， 你利用紧权力去打压紧所有嘅嘢啊， 系唔会同呢一个嘅。道德是可以画上等号的，道德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玩弄他们权术巩固他们自己政权的一个叫正当性、而这个道德是他们说的， 而我想 正如呢费格逊所说，屌你老母那些什么东西无限保持又好4424都好，他一样否认的，喂他不是用他那个权力去塑造一个他自己啱他自己的王朝咯， 一撚样， 如果你领先的时候是吗保持三分钟你都话嫌长嘅，你落后嘅时候三分钟就话短嘅，即系你把尺系伸缩杆嚟嘅，同你碌鸠系一捻样嘅。虽然费格逊可能碌鸠扯唔起唔捻知啦，但系你如果用呢一个标准去度嘅时候，你点样以理服人啊？喂，有阵时权力就一样咁嘅嘢嘅啫。你好简单，大家有翻工嘅，或者大家读书啊，讲翻工啦，易讲啲。翻到公司个老细压鸠你，好大程度上因为佢系老细，佢有权力，但系佢压到你，而你服唔服咧，就两样嘢嚟嘅。点样去令到你嘅下属或者令到其他嘅人都唔好话下属去服呢，就系、是、你嘅品德，就系、是、你有冇大将之风，就系、是、你系咪一个真系真真正正嘅 leader。leader 咧唔系你有个名咧就叫 leader 嘅。孔子虽然就话咩咧，名不正则言不顺，但系同时间地，就算你名正，亦不代表言顺。喂，而家就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咋，阿哥，荒谬绝伦啦、啊，讲粗口都唔捻俾噶。屌同屌柒万迷一撚樣道理啊！打人就俾啊！ 講錯， 打人就俾 啊！好好笑啊！講故事你聽啊！嗰日咧咪有個肥仔俾人打，跟住我哋社民連個兄弟就攬撚住個肥仔嘅，有啲大狀、那個，有啲大狀 send message 嚟問，因為太耐冇叫，喂，嗰、那個肥仔咪你嚟，因為佢樣好撚似。我睇翻相，咦，屌你老尾又真係有啲似喎咁樣講。我唔係，即係我自己又咁嘅。調翻轉咧，因為呢個月咧轉工。亦都要再讀埋個牌啊！咁所以咧，我少參與咗社記啲嘢，有啲個人事情發生啦，咁就冇再搞民主書院啊嗰啲，即係變相個人抽離翻啲嘅。咁我本來以為自己冇一團火嘅，原來唔撚係嘅。 即係我心仍然都係繼續好撚嬲嘅，屌！ 唔關事，唔係關唔關社民連嘅事嘅，呢個已經唔再係即係純粹係什麼邊個政黨邊個人嘅事，係香港人嘅事咯。我覺得再加埋即係近期好撚多呢啲咁嘅咁撚嘢嗰啲閪人嗰啲周融嗰拖鞋周融啊拖鞋飯嗰啲周融啊嗰啲撚樣啊，再加埋其他嗰啲咁嘅閪人，即係讀過書嗰啲咧，有啲名望嗰啲啊， 嗯， 總一齊出嚟助紂為虐，我真係屌佢老母，我都少屌人老母啊，即係正暗家產嚟嘅。即已经够乱㗎啦。喂你唔咩你唔撚高兴就冇出声。即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嘅。你再出嚟助纣为虐而家咁嘅情况。喂你哋恶撚晒㗎啦嗰班人。打人唔撚使拉差人唔做嘢。乱撚晒龙嘅。 有啊俾人夹撚到求撚期话通出反明睇下睇下会点搞。之前有人走去打柒记者啊屌你点判啊而家。 真係黐。 我讲样嘢俾你听啊你话我诽谤又好话我藐视法庭都好我一定要讲呢样嘢㗎啦。我话俾你听共产党喺司法制度底下係有喺背后做手脚而我系知发生咩故事嘅。 嗯。 係有约食饭㗎。 嗯。 係有约食饭㗎。係有去同有系统地系令到法律界系被入侵㗎。唔系淨系讲緊对一啲判决啊。唔係講緊話約啲法官食飯啊，係搞緊而家讀緊law嗰扎細路啊，係約佢哋啊，重點栽培啊，點解啊？法治係佢哋而家暫時要最難搞嘛，雖然我都唔係完全相信，但係佢哋會覺得呢樣嘢都叫做頂到下，而家連頂到下嘅機會都唔俾你啊！嗰扎細路要逃讀啊，要搞啊，但我俾你聽，你點撚樣搞啊？讀下，而家讀緊個 common law 啊，係嚟自英國啊，係嚟自世界各地、嚟自香港嘅經驗嘅案例嚟噶，唔係你大陸嗰啲説了算啊，哥。而家做緊嗰套呢 TVB 嗰套啊乜撚嘢情逆三世緣咪包青天嘅唔撚知你知唔知啊我告訴你聽包青天呢就俾人塑造到係乜撚嘢公正嚴明係咪神一般有話俾你聽 因為佢哋冇㗎嘛 背後嘅故事其實係講緊咩呢就係講緊你留意一下包青天呢就由呢個觸犯人啦即係由呢個執法啦去到執法啦去到司法呢都攬喺一個人身上呢啲咪有中國特色嘅你老尾法治囉呢啲就係、是、你哋要唔要呢啲嘢先嗱包青天可以係一個偉人但佢如果係人治嘅社會都會出錯正如呢個屌你老尾歐陽震華去撚咗呢個錯嘅時空成為咗包青天咁咪唔撚係偉人囉咪唔撚係猿人囉喂而家唔係要人治嘅社會呀我理撚得你而家曾偉雄係幾撚咁公正嚴明當係梁振英係幾撚咁好呢、這個而家係人治嘅社會嚟㗎你話乜撚嘢就乜撚嘢呀我哋唔撚係狗嚟㗎大佬我哋有交税㗎吳家產 咪同埋要講啦你好明顯今次警方呢個角色係有錯啦如果唔係即係通英出咗嚟講嘢啦冇講過嘢㗎縮歸縮咗㗎第二樣嘢要講嘅就係、是、即係我想講返林老師呢個 case 嘅係你諗下去到個地步就係話當佢見到一個咁不公義嘅事情而搵到警察去求助連個警察都唔撚幫嘅時候嗰刻嗰種情緒嘅宣泄係幾撚咁嬲怒呢即係你見到喂屌你老尾兩班人喺度劈哦原來唔係嘅頂你個肺係拉俾人揼嗰陣即係有班就幫嘅喂大佬警察你係中立㗎喎你唔係應該孭撚住有個政治目的喺度你擺明而家特別係依三個月嚟你就孭撚住個政治目的喺度 唔係㗎警察警員啊，識嗰啲冚唪唥都唔係覺得，或者啲紀律部隊朋友都唔係覺得佢哋係咩㗎？即係係公正執法，佢哋覺得係受撚緊苦，而家係俾你哋針對啊。 同埋第二， 你哋要針對佢。 同埋第二嘢，頭先司機講啦，講清楚啲啦。 嗯。 而家政府個指令係由特區行政首長嗰方面去壓翻落去香港嘅警察公共關係科，要落 charge。點都好要 charge 到林老師個 case 因為點解呢如果 charge 到林老師個 case 往後所有人 嘅案例就好跟 都可以有得跟呢個案例咁你話呢樣嘢幾撚咁撲街 不過有啲嘢澄清嘅案例呢要成為案例呢就一定要去到高等法院個層次嘅咁、 okay. 如果佢而家係嗰啲咩仔呢就未必會嘅咁但如果 但佢可以塌你嗰下 係啦但如果我係林老師呢即係如果我係林老師嘅代表律師呢呢單我一定打撚到去終審我打到去終審法院我直頭係去聯合國寫報告我直頭係用 ICCPR 直頭同你玩撚到癲你咪玩啦粗口都唔撚講得喂香港是乜撚嘢社會啊屌你老尾設置啦低稅率有撚用咩唔係咁搞㗎嘛哥啊你一個點解嗰啲 濕鳩右派會成日話香港係自由港，係嘛？低税制，啲人可以嚟投資又成。其實換句話嚟講，唔係因為佢睇到香港個税制，而係知道香港喺亞洲市場，係嘛？起碼唔係一個人治社會，就算冇民主，都有一個叫法治嘅東西，唔係人治嘅。喂，而家調撚轉嘅，完全所有嘢係。頭先阿的講一樣嘢咧，你當我係抽水好，點都好，其實有關係嘅。嗱，嗰位反萬巴打，我哋聽反萬，或者我哋反萬，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嘅，除咗因為唔中意曼聯。或者有世仇的原因，或者因为曼联邪恶都好，其实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心里面骨子里都追求一个更公平的足球比赛。 没错， 即如果用足球比赛做比喻，即我们希望个 game 是 fair 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 absolute fair， 但没可能是这么夸张。正如马斯查恩奴向球证投诉，屌球证两句，在你要维护球证的威严，然后就红牌出场。但如果你用这个道德标准的时候，当费电南双脚飞铲的时候，你不应该讲对方的球员出场。系嘛？当贝碧托夫嗰只波物掂到阿艾加个啄啄，佢扑街嘅时候，呢啲系叫插水，你唔系应该 favor 佢。当费格逊出嚟屌球证嘅时候，如果你话维持球证尊严系咁重要嘅时候，你就应该出嚟严惩费格逊。冇啊嘛，就是、我哋喺我哋足球嘅世界里边，我哋都感受得好深有咁样嘅嘢。即系所以点解反万大部分嘅听众，其实我哋嘅政治理念啊，或者心底里边嗰个价值观系相近呢？ 就 因為 有 個 公義喺度啦，大家 有個公義喺度嘛，即係我哋都係黑人嚟㗎啦，係咪 ？Kenny 都係黑人嚟㗎啦，我都係黑人嚟㗎啦，阿的都係黑人嚟㗎啦，即係我哋唔係完美，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唔係完美嘅人先可以屌人嘅，而係當我哋覺得嗰樣嘢對整個社會有慘，或者整樣嘢係完全係光怪陸離，係咪完全係荒謬極倫嘅話咧，你冇可能唔出聲，係咪？你可以覺得係嘛，我哋係黐撚線嘅，或者嗰啲會出嚟反政府屌柒差人嘅黐线嘅，因为你骨子里有一个保守性喺度。但我话俾你听，而家二十一世纪啦，封建时代已经过去咗二千几年啦。即系如果讲世界嗰个封建制度嘅话，但系如果讲紧话中国名义上叫过去咗一百年啦，走向共和咗一百年啦，系咪？虽然而家 day back 翻转头，走向一个更捻黐线嘅社会。喂，但系人心文字系已开噶啦，你唔好用翻以往嗰个时代。当你今日用紧 smartphone 系嘛，睇紧高清电视。系嘛？搏嘢嘅时候有安全套嘅时候，你既然要选择呢个生活方式嘅时候，就麻烦你嘅思想都贴近翻呢个时代。如果你觉得要翻封建制度嘅话咧，麻烦你唔好谂用避孕套，唔好谂睇波，唔好谂用电话，全谂部飞鸽传书，你翻翻去古代啦。都呢个世界唔谂适合你啊！ 唔使翻古代啊，简单，你翻翻上大陆得噶啦，你过翻罗湖关上翻咪得咯。 系啊， 就可以揾到你想要嘅和谐同埋清净噶啦。 系啊， 就唔会有阿娇噶啦，又唔会有人嘈，一嘈就俾人打卵死噶，系咪先？咁唔需要，冇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呢个好紧要，我觉得譬如我妈嗰啲就好鍾意讲话，诶咩今日呢嗰个僭建啊，喺大陆啊，我唔知你有冇睇啦，喺个大厦上面建咗个 山 石山公园啊， 好难 山嚟，好难山啊，有个泳池有成 嘅，要有荒谬，有几荒谬， 冇错，即系呢啲系唔需要睇周星驰噶嘛，你系 我饮紧嘢 啊，咁我妈就话，即系嗰啲邻居啊都黐捻线嘅，咁样啊都俾佢起嘅，即系又会俾佢起，我阿妈。你諗下啦，會唔會有一個普通嘅住客夠膽寫喺上面起層咁嘅嘢啊？我話起得嗰個人啊，就唔係一個普通人啦、啊。我話嗰個唔係，你知道嗰個唔係普通人，呢度唔係香港，唔係你去投訴就 OK 有人跟進啊嘛。 而家投訴都唔 得。我都知而家投訴冇，即係所謂曾經喺香港你投訴都有人跟進啦、啊。咁但係你咪試下喺大陸喺北京，你咪試下投訴咯。如果嗰個人係咩政協或者唔撚知邊個撐腰嘅，你咪試下投訴咯。你咪睇下三日唔埋兩落到樓下城管打死你啦！ 唔係，我都想講一樣嘢嘅，即係而家香港走向一個極端咧， 真 係 極端啊！我未見過幾。 每個世界或者每個地區靠關係咧係可以有着數嘅，所以呢個題外話啦。但係咧，香港而家好似將呢樣嘢常規化咗。我都想講一個例子就係咧，我一個朋友，咁都唔係朋友，其實係長輩嚟嘅。咁佢要去美國，佢申請唔切 visa， 佢打俾我，叫我打俾個領事。佢讲可唔可以加快速度咁样讲？咁我话我咧只能够问个领事，咁样系咪你哋啱合乎你哋嘅指引？ 啱啊啱。 如果你的指引系有，或者我查清楚有咁嘅指引可以排快期嘅，我就唔会帮你打呢个电话俾个领事噶啦。我只系会教你点样用一个渠道去申请快啲嘅啫。因为点解咧？当我哋去贪求方便嘅时候咧，其实变相牺牲咗一啲人，可能佢过美国系有急事嘅， 系， 即系我就唔会咁做。但系而家啲人开始会有啲咁嘅思维，去想插队啊，想快啊，靠关系去做嘅。咁我哋都唔系公正嘅人，我哋都唔系包青天。不过唯一能够捍卫嘅就系你有一啲嘅东西咧，你要去坚持嘅。你当你坚持嘅时候，你系会影响到身边人嘅改变嘅，系嘛？头先啊，我哋做节目之前啊，嗰个边捻过嚟嘅，或者系曼联球迷嗰个系。 有个撚样啦，总之话自己系曼联球迷啦。总之话得自己曼联， 佢冇听我哋节目，尽屌我哋。 系啊，佢话我哋冇听我哋节目，佢系曼联球迷嚟噶，我系八分八曼联球迷就唔撚听噶啦。咁样讲，我想讲咧，你呢个例子点解有关系咧？就系咁嘅。当你咧蒙撚住眼睛，蒙撚住对耳，唔听对方嘅批评，觉得对方嘅批评系恶意嘅，系冇建设性嘅，系葡萄嘅时候咧，我想讲咧，呢个人永远都唔会进步。一个人嘅成长或者一个组织啦嘅进步系乜嘢？系等于乜嘢咧？就系一个好简单嘅道理，一句讲晒啫。如果你觉得琴日嘅你比今日嘅你戇鸠嘅话咧，咁你就成长咗啦。 嗯， 就咁简单，即系最简单，即系琴日嘅你系戇鸠嘅，戇鸠过今日嘅，咁过嚟讲你咪成长咗咯。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就系、是、其实好多嘢都系可以咁简单，但系啲捻样就要复杂化，或者咧就系调翻转头去讲咧，就屌翻人转头嘅。哇，我真系大家谂一谂啊，你记唔记得几年前啊？赵连海啊！大陸例子啊，趙連海三鹿奶粉啊，屌柒政府啊，冇其實都唔係屌柒政府啊，話要幫啲大頭 B B 攞個公道， 攞個公道啫，佢冇反過政府啊，尋隱滋事罪啊，咁我哋都話原告被告變原告啦，喂阿哥，嗰陣都覺得香港唔會 係 發生原告變被告啦， 我媽嗰啲咯， 喂而家香港發生緊咁嘅事啊，阿哥。点解你哋会唔记得咗琴日讲咩噶？香港人就系咁羡慕，你睇陈茂波呢件事，扑你个街，一个礼拜之后又冇啦人再讲啦。得我哋咁戇鳩嘅咋，連續 keep 咗一年喺度屌曼聯嘅咋，得我哋呢啲咁嘅濕鳩網民咁戇鳩嘅咋，會繼續 keep 咗喺討論區度屌柒政府嘅咋，冇嘅主流社會唔係咁嘅原來。喂，我開始去諗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係我哋有問題，定係其實個社會有問題？我即係有一刻我都有啲崩潰嘅直頭係，即係我當我見到每日翻工九點半嘅時候，九點鐘逼地鐵或者揸車嘅時候，塞東隧紅隧，見到隔離嗰啲車嘅時候，仍然好撚開心、好正常翻工嘅時候，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個社會越嚟越差咧？當我哋不斷去睇英超嘅時候，嗰呢幾廿年有冇諗過其實呢個英超一路都俾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操控咧？唔去諗，你可能會覺得好快樂，但當你知道嘅時候，你會比選擇去蒙蔽廿年更痛苦，因為呢個大話你被騙咗二十年。你到你發現嘅時候，你會發現你後悔生你嘅細路，你會後悔點解當日你唔出聲，點解喺今日係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點解喺1945年之前二次大戰嘅時候，日本德國會咁撚多黐撚線佬走去撐呢個軍國主義啊？會走去打仗，會走去撐希特拉，會走去撐呢一個嘅日皇，會走去撐呢一個日軍咧？點解咧？就因為啲人啊，自己覺得嗱，唔係講民族咁簡單，而係佢。周遭嘅國家嗰啲鄰國覺得唔撚關我事啊，未打到嚟， 係未打嚟， 唔撚使驚，未撚打到嚟，唔撚使驚。以前細個讀書都有啦，啊 peaceman policy 嘛，衰政政策啊嘛，就係覺得啱噶啦，拉攏啲同啲黑人做朋友，拉攏佢，佢唔好搞鳩我就得噶啦。我話俾你聽，唔係啊，佢今日唔搞鳩你，聽日就搞鳩你。廿年前都有講一句嘢啦，今日中國，明日香港啊嘛。阿哥讲捻咗廿年，咁而家咪实现紧咯？唔系我哋话唔系唔要关心中国咁简单，而系你连基本去判断一个事情嘅能力、判断一个事情嘅黑白，或者你应该系点样去自处都唔知道。香港人而家就是一个咁嘅局面入边。我唔系话我哋企喺道德高地，完全唔系，我哋都系黑人。只不过我如果从自私嘅角度去睇，我都惊我哋日后呢个社会会出事，生活唔到落去。如果你从自私嘅角度去出发，咁你系咪应该出声啊？你系咪应该屌政府啊？呢、這个政府权力喺边度嚟啊？系嘛？我真系口水过角，成节从来未试过咁样反埋系讲政治嘅，真系。 我嗰日就即系讲完一大轮啦，又打交又剩啦，跟住其实我心里边其实真系谂起呢、這个 Dancing with the Wolf 啊，即系与狼共舞啊。我谂起啲红番啊，即系嗰套戏又几长嘅，咁啊几好睇嗰套最佳电影。咁我睇完大命我都喊。即係其實今日我好覺得香港人即係部分啦，醒覺嗰啲啦，就我覺得好似嗰班紅番，俾人一路擊退。喂，佢係用槍炮入嚟打你射箭啊！而家你明嘛？係冇撚得打啊，食撚硬你嘅。然之後佢就先污蔑咗你哋先，你哋即係污蔑咗你哋嘅嗰個聲明先。然之後就話你紅番撚樣嚟嘅，閪人嚟嘅，野蠻嘅，如無飲血嘅，見人就打嘅，乜撚嘢都做得出嘅，冇性嘅。咁佢哋就揸住啲槍入嚟。出师有名就嚟打你哋， 啱啦。 咁然之后红番就一路吞到最后，咁都冇啦，冇晒办法啦。咁啊吞到最后都要焗住一路吞，即系扯战扯退。亦有一啲红番为咗利益去加入呢一个军队，即系带住啲军队。 就好似云佩斯啦、奥运嗰啲捻嘢咯。 就一路入嚟打，打到尾打到冇得退。咁然之後去到最後就焗住一路打越打越少人，基本上就冇得打。我哋就好似呢班紅番咁樣，一路俾人滅族，一路俾人趕絕，一路俾人同化。但係紅番射箭對住槍炮拼死都起身同佢哋一戰，都起身即係集合一齊起身同佢一戰，明知會死都同佢一戰，為咗去捍衞佢哋嘅民族，捍衞佢哋嘅尊嚴，捍衞佢哋嘅核心，去打呢一場仗，明知會輸一定會死，全部都起身打。雖然有啲都過撚咗當過去幫啲軍隊，咁但係你企起身，香港人做咗乜嘢？香港人冇。 喂，我哋而家都唔係要求佢荷槍實彈同人打仗搞革命啊！我就係覺得你唔出聲，你連最基本聲都唔出嘅時候，你點會打呢？即係換句話嚟講，你連講嘢都唔撚夠膽嘅時候，你邊會夠膽去行動啊？係嘛？你唔好同我講 in action is an action 啊！撲街，即係呢啲唔能夠接受。我唔知道究竟係我哋短視。定係還是我哋嘅懦弱，我真係唔明白。 我都唔 真係明白。但係如果大家有勇氣去反問嘅，冇理由冇勇氣去 即 係去 say no 咯。 我諗我哋都唔要求你話喂，屌有遊行你出嚟參或者話打交你 最好啦， 呢個最好啦，即係有遊行你我都唔苛求啦。咁但係 at least 你嗰個感覺都唔會話啊幾舒服啊 ，OK 仲幾好啊。即係而家嘅人係咁樣啊嘛。 唔係佢如果覺得舒服唔緊要嘅，我哋去屌，我哋去你哋去做 free rider 唔緊要嘅，我哋嚟屌，我哋嚟衝，我哋俾人拉。律师都考唔捻到，唔紧要；律师资格都俾人吊销，唔紧要；工都冇埋，唔紧要。但你唔可以背后放我哋箭。 系， 当我哋去冲嘅时候，你可以选择唔冲，但你唔可以屌柒我哋，就咁简单啦。即呢个社会就系咁啦。我觉得咁啦。今集嚟到呢度停一停先，下一节翻嚟入翻正题啦。唉，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